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谈着今夜作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好伊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要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来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也地，看开人生的一切。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谈着今夜作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好伊嘛醉嘛醉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要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也地，看开人生的一切。 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谈着今夜作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 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好伊嘛醉嘛醉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要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也地，看开人生的一切。